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小英。朋友们，下岗了别趴下，可以说是现在社会上流行的一句话。短短六个字表达了社会各界对下岗职工的支持和鼓励，也说出了下岗职工自己自强不息的心里话。当前反映下岗题材的文艺作品日渐增多，如何通过下岗真正写出人生的喜怒哀乐，如何通过下岗工人家庭的悲欢离合映照当前的改革大潮，从而鼓舞人们迎难奋进呢？那么由武汉话剧院排演的5场次话剧《春夏秋冬》在这方面呢做了有益的尝试，并且在前些时候做了进京公演，这也是近几年武汉剧《同船过渡》《情戏母亲河》《人生一台戏》之后第四部进京演出的话剧。剧中的故事只是当今中国社会沧海一滴。初春，下岗困境当中的一对夫妇遇见了昔日同学，今日的富婆肖艳华。男主人公冷永生当了他的老公的司机，女主人公李腊梅在他的资助下办起了缝纫厂。夏天，肖艳华的老公去世后，他用旧情与钱财打动了冷永生的心。秋天，冷永生在女儿小梅15岁生日那天向妻子提出离婚，李腊梅依然在协议书上签了字。在冬天，靠自立发展起来的母女俩与公司垮台，肖艳华出国躲债，自己只好重踏三轮的男主人公相遇了。四个人物，四个季节，充分展示了经济转型时期不同人物的人生价值取向以及灵魂的搏击，使观众在真善美与假恶丑之间领悟到了带着普遍意义的人生哲理。国家一级编剧赵瑞泰在创作这部剧的过程当中，也融入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和看法。 写这个戏呢，实际上是它是一种积累了这么几年对生活、对人生的一些思考。作为我们这一代人吧，像我50多岁，因为跟着我们共和国一起走过的路啊，也是曲曲折折，那么呢，也经过一些困难，那么。特别是近几年来吧，这个改革开放啊，国家进步很大，我们也很振奋吧。但是同时呢，也带来了一些对生活的某些忧虑。那么这些忧虑主要是来自啊，这个人们在就是到了下岗推到这个份儿上以后，人们他有一个对人生的一个走向的一个重新选择的这么一个阶段。就是以前有大锅饭，反正是我一辈子就在这个单位，就是穷一点苦一点什么好一点就那样了。但现在不行了，现在每一个人，你今天没有遇到这个问题，明天也可能会遇到这个问题。那么呢，这个问题的一个深层次的思考就是说要选择，你选择是去奋斗，还是去，或者是就这么趴下了，或者是一些邪门歪道的事儿。这个转变转折这么一个契机是生活的契机，是生活提供的，那么自然呢形成了我们创作的一个契机，一个转机。那么呢，作为我调动了这几年对生活的一些认识，恐怕就是说往深行，就是人应该怎么过，人的一生应该怎么过，特别是遇到像困难的时候， 应该怎么对待，应该怎么选择。那么这几年的思考呢，就是说很多好的东西我不说了，有一些东西呢，或者是外来的，或者是沉渣泛起，你比如说拜金主义啊，比如说不劳而获，就这些东西，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观念上的一些问题，这个我觉得呢，这个国家啊，真的整个要发展，改革开放必须的，必须走这一步。但是走这一步的同时，你必须把那些不好的东西逐渐的把它消灭掉，这样你这个国家社会一个进步了，一个健康了。那么呢，我是出于这么一个思考，这个所以一直想写一个东西能够跟社会对话，就是有些东西在戏里面，你比如说用100万买你的丈夫，对，使你这个家庭破裂，像这种东西呢，它只是一个事情，只是一个典型事例，但这个事例说明什么东西呢？说明很多问题，就是说有些东西，比如说对钱的认识，钱作用是很大的，但是没有是不行的，有了以后你怎么用，是吧？怎么花，钱也是害人的东西，这也是事实。通过这些东西，把这个下岗前后发生的这些人的一些思考，对人生的思考，放在一个家庭，这个家庭三口之家加一个外来者，外来者他们大人之间是同学，这么构成的这么一个戏剧。从思想上、内涵上写这个东西，考虑到是一个社会意义，跟老百姓要对话，跟社会对话。从戏剧这个方面来讲呢，恐怕考虑的更多的，因为戏剧现在不是个主流的，它应该是在非主流的地位上面。因为现在目前老百姓生活，他文化生活很丰富啊，又是电视啊，又是卡拉 OK， 又这又那的，所以不像以前一个戏来了以后大家都到剧场去，现在好像是不太可能。那么在这么个情况下，怎么通过艺术的东西能够贴近群众，群众想什么我们写什么，而且写生写真，这样呢观众才会反应就比较好。但做戏剧来说呢，也要重新培育我们的土壤，也要争取一些观众。恐怕主要是写这个戏吧，主要是两个层次的考虑，一个在戏剧本身，一个就是对怎么样对生活跟生活对话，这样两方面结合起来，恐怕就产生了今天的这个春夏秋冬。我们武汉吧，就是演了50场，我感觉到很欣慰。那么呢，这个导演是广东西安所的王佳娜，他排了很多好戏，在这个方面呢，我觉得大家是尽心尽力的，甚至家属，这个演员呢、舞美人员的家属都卷进来，一起来想办法。这种创作的氛围啊，我觉得好像应该在目前来讲吧，也是非常可贵的。这个现在写的这个戏，为什么有春夏秋冬啊？我是写的人生的春夏秋冬，充满的人生的喜怒哀乐。那么在生活的强者，最后的胜者，必定是属于那些能够驾驭生活的人，这就是我要想说的一个中心的话题。 妈，这么晚怎么还没睡？ 哦，我睡不着。这不是以前你得的奖状吗？干嘛给撕了呀？职工手册，政治学习，妈妈，这都是有用的书。 傻孩子，现在没用了。 老是睡着不起来，这样对身体不好的。妈妈，我熬了一点稀饭，来，咱们吃点稀饭啊。妈妈，明天呢我就放假了，今天老师召集我们这些父母下了岗的同学到学校去开了个会。 开会？ 哦，老师让我们理解爸爸妈妈，还说你们的爸爸妈妈没犯什么错，那都是社会改革的需要，还让我们别给大人添乱， 要好好照顾下了岗的爸爸妈妈。 妈，你哭了？没没没，妈没哭，真的。小梅，现在爸爸妈妈都下岗了，往后咱们家的日子过得会艰难一些。 妈妈，你不用担心的，我们老师说了，父母双下岗的同学可以免交学杂费的。 真的？ 啊，至于书费嘛，我自己就可以去挣。 傻丫头，你才13岁，怎么挣？ 真的，妈妈，我告诉你一件事，你可得替我保密。 说。 一定一定得保密啊！我已经和学校门口的老奶奶商量好了，从明天早上开始呢，我去帮她卖牛奶。 你去卖牛奶？ 啊，一天能挣3块多钱呢。我算了一下的，一个寒假下来呀，凑够了书费，多余的钱呢，可以给妈妈买2双袜子。给爸爸买双鞋，爸爸蹬3轮车学酷得那么快，不要多给爸爸买几双鞋。 什么都不要再说，小梅。 嗯。 妈妈对不起，这些应该由妈妈来承担。 你这样说了啊，要不我就隔着你了啊。 你敢？ 看我敢不敢？ 你真敢！不许！疯丫头！ 妈妈，你笑了，你笑了，妈妈，快把稀饭吃了啊，要不就凉了。快快快快，吃稀饭喽！来，尝尝女儿给你熬的粥。 哎，你瞧这日子过得有多快，啊！现在我丫头都学会熬粥了。 嗯。 哦，对了。 啊。 给爸爸留了吗？ 留了。快吃吧。妈妈。 说。 刚才呀，厂工会的叔叔阿姨来看过您了，喏，见您睡着了，没有打扰您，还给咱们家送生活费来了，妈妈。 丫头。 嗯。 妈妈呀，打小就没了父亲。我记得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就跟你外婆下放到农村去了。你说那个时候的日子吧，过得那么艰难，但是呢，一咬牙就挺过去了。现如今，有的时候妈在寻思啊，是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承受能力，不如我们上辈人了呢？傻丫头，说你也不懂。 妈妈，你等一下。 这世上啊，就是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儿。往往父母有钱吧，孩子不一定争气；孩子争气吧，父母又这么没出息。 妈妈，妈妈，你看，嗯， 你从哪搞得出来的这件衣服？ 我不告诉你，快穿上吧。 真有你的，妈妈有好些年没穿了。 就是好久没看您穿这件 衣服了，也不知道还合不合适。 肯定合适，我最喜欢看您穿这件衣服了。快快快！哇，我妈妈穿这件衣服就是漂亮。 小嘴就是会说， 这样就精神多了。妈妈，看着你这个样子啊，我就高兴。以后爸爸回来看见了，会更高兴的。 你爸爸呀？最近心情不好，总发脾气，别怨他啊。 嗯。 其实他年轻的时候吧，真的是个蛮要强的人。我记得他告诉我说，他小的时候就想当个什么音乐家。哎呀，可是机遇不好，就干上了纺织这行。你说这下岗以后，为了咱们这个家，采麻木这活也干了。真的，你爸爸挺不容易的。 爸爸， 得了，爸爸累了一天，别缠着爸爸。 我要，我要，我要。 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 爸爸，爸爸，坐。 嗯。冻坏了吧？拿给我。 嗯。 爸爸。 哎。 你有没有发现妈妈今天有什么变化呀？ 有什么变化？啊？ 你没看见妈妈梳了头，换了衣服，在等着您回来呢？ 我给你拿拖鞋去啊。 哦。 醒了呀？啊，吃什么呢？ 哦，哎，妈妈给你熬了稀饭，我去拿啊。 哦，好。小梅啊，在碗柜子里给爸把那个辣萝卜也端出来。 哦。 啊。 快点，吃热吃。 啊，好。 这肉都坏了吧？多喝两碗。 嗯，呸！这稀饭怎么还是加生的呀？ 我 在外边忙一天累一天，不说吃大鱼大肉，你这稀饭总得给我吃个熟的吧？ 别着急啊，我到炉子上再去给你煮一煮，马上就得。 是我熬的。 什么你熬的？刚才说是你妈熬的。 真的是我熬的。 小梅，以后不许老护着你妈。 我没有护着妈妈，那稀饭是我熬的。刚才妈妈在睡觉，后来我就去熬。 睡觉睡觉，整天就知道睡觉。这家里的活你也得动手干一下。熬稀饭的事儿别让孩子熬啊。哼，下岗了心情不好。谁下岗心情好了？小梅。 嗯， 来，给爸去买点酒，顺便炸十块臭干子回来。 嗯， 这么晚了，让孩子到哪儿去买这些东西呢？ 那箱子口不是有个下岗的嫂子开的大排档吗？24小时营业，怎么买不到啊？ 可是这…… 哎呀，还愣着干什么去呀、 啊？小梅，等一下，你如果今天实在想喝，我可以替你跑一趟，别让孩子去了，实在是太晚了。听妈话，上楼睡觉去啊。你不说明天早上 开始，整天在外踩麻木抽苦力伺候人看脸色，我回到家里一点安慰都没有。你以前对我不是说的挺好吗？人下岗了精神不要垮，以后要老老实实挣钱，顶起腰杆做人。你还说大人这种压力千万别让孩子察觉到，再苦也不能苦孩子，这不都是你说的话吗？你怎么做的？你 需要我怎么做？你得给我时间，我知道你心里烦。我这两天我心情也不好，你说这下岗他怎么会轮到我头上？我的确难以承受。我这两天躺在床上，我思前想后，我说句心里话，我什么都想，我甚至我连……可是小梅是个这么懂事的孩子，我知道我不能选择这条路。我想通了，从今天开始一切从零做起，靠天靠地那不如靠自己，我得爬起来。 这就对了，这才是好妻子。我想只要我们人不垮下去，我就不信挣不到钱。 哦，对了，我就是想等你回来商量一下下一步该怎么走。 你早就该这样。 请问这是冷永生的家吗？ 是啊，请进。谁呀？ 永生，是我。 你不是说你有事儿去了吗？ 什么事儿啊？就几个朋友约着打麻将，我去晚了，人家都走了。 啊， 腊梅姐在吗？ 啊，腊梅啊， 啊， 你快出来看看谁来了。 你不要说是我，这么晚了是谁了？ 哎呀，你快出来看看。 腊梅姐。 剧中的女主人公李腊梅是一号人物，她要在短短的2个小时之内展现出生活当中的3次变故给她带来的影响。第一次呢是下岗的打击，她通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和女儿纯真的鼓励爬了过来。第二次呢是自己办的工厂被朋友骗走了资金，她没有退路，于是瞒着丈夫和孩子将自己家中的存款全部拿了出来，终于度过了难关。第三次是婚姻发生了变化，那么如何准确细腻地表现出她在痛苦当中的挣扎，以及如何战胜自己走出低谷，对于扮演者来说是一个挑战。 我叫强音，在剧中饰演就是女主角李腊梅的角色，就属于是一个戏魂，这个戏里所要赞扬的这么一种李腊梅的精神，就是下岗以后嘛，作为一个载体，她并没有很着重的去写下岗，作为一个载体，她主要写人生的价值取向，她的一种奋斗的精神。作为每一个人，不管是职工也罢， 干部也罢，不管各阶层，作为一个人，不管是中国外国，古往今来，一种就是说积极向上的东西，有一个基本的那种做人的一种那种道德。你说这个角色吧，难度比较大的里头不好把握，因为它是一个戏里的魂，如果这个角色立不起来，这个戏很难于立起来。但是在剧本当中，这个角色吧也是最薄弱的，因为我们中国就是很正常，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般写正面人物的时候都写得很苍白，不好表现，且表现他个性过多吧，代表不了就是说我们正面的形象。但是你要太写得太一本正了吧，他又没有个性，又不可爱。这个角色，反正这个戏我觉得我创作我体验性很多，这种体验就是说你观众每次都每场场的观众都很感动，那么确实首先感动我自己，就是说我用技巧已经达不到这个戏所要求的这种东西了，因为我稍微一偷懒，观众绝对不会进戏，观众绝不会感动，所以常常我演的心口一演完出，我的心口特别痛，因为我心脏不太好。记得有一次在武汉演出，就演了一半，突然心脏病复发，我当时我就一下就不行了。当时在我们的院长就来说，咱要不然我跟观众打个招呼，就说你心脏病突发，咱就不要演了。因为当时我犯得非常厉害，就喘气都喘不了了。但是我上来还有一半的戏没有演，而且后面全都是重场戏，婚变嘛，丈夫抛弃他，一块儿重场戏。我就觉得我刚预感到，我正抓着同台演员，我说我预感到，我当时在场下，我一直坚持到演完在场下，还有一半戏，我又还得上场的时候，我说我估计凶多吉少，上了以后我爸再回不来了。就到这种程度。但是呢，我跟我们那个院长说，我说你甭告诉观众，我说现在话剧很举步维艰，我们就是说营造这些东西，培养话剧观众很难。我说人家好不容易掏钱包场来看戏的话，你演了一半，你说我们演员不行，我说让观众再回家，我说观众肯定会很失望。我说这样子，我说你别告诉观众，这个戏我坚持演下来，就这么挺冒险的。就是当时我第一个想到的，其实我孩子3岁，是个非常可爱的一个儿子。其实一般这种情况我应该突然想到是孩子，但是呢我真首先当时我真的真实的是想到突然想到观众，我觉得观众会肯定很失望，我特别不愿让每一个观众，我总希望他们带着满意回去，就是很难很难化解。所以现在正是在有点复苏的意向，但是你稍微一不留神就得走下坡路，所以呢就是说现在严肃的艺术你必须要有一种严肃的态度，这很重要，一种敬业的精神。我觉得这首先有这种精神，首先就能够感动观众，哪怕你的技巧稍微的不是很娴熟，但是你有这种敬业的精神，观众首先就会很感动。所以呢那天把戏圆满的坚持演完了。你说我是个普通老百姓，也不是什么共产党员，但是我就觉得我们中国的老百姓还是很可爱的，包括李大梅这个角色，就是下岗以后没有去给政府添麻烦，没有去静坐，没有去大闹，就是这么默默地忍受着，然后呢自己想办法解决自己的困难，不给政府添麻烦，然后自强不息。我觉得中国的老百姓实在是太可爱，我们应该有更多的作品去歌颂他们。我和那个演我女儿的小演员，因为我们感情戏比较多，演每天演完之后，刚开始不适应，刚开始演这个戏就是十天的，刚演完十天的时候，我们俩眼睛都是肿的，而这个地方全是褶子。老了，我一照镜子，好相信这部戏演的10天就感觉到自己变化了，因为你自己动心以后，人如果每天承受痛苦的话，他肯定会而且还会折寿。所以这个演员不仅付出的只是他的这个汗水，他的这种眼泪，对这种付出的很多很多，所以我觉得我也希望能有更多观众能支持话剧事业，当然我们自身也会更加努力。 妈妈，乔丹的爸爸来了， 来，给妈妈。 妈妈，刚才我看见小红的爸爸给他买了台电脑，是486的呢。 吃饭，别羡慕人家啊！来， 爸爸， 这个你放心啊，爸爸说话算数，肯定给你买。 那什么时候买呢？ 这样吧，咱们吃完饭就去买，行不行？ 那一言为定。 哎，一言为定。 我有一个建议，听我说啊，哎，这件事儿能不能缓一缓再说呢？ 为什么呀？哎，买电脑的钱够了，我都计划好了，我把存折拿来给你看看啊。 永生， 怎么了？啊！ 别进去了，咱们家存折在我身上， 就剩1块钱了，先哪儿去了？啊！ 先别生气，听我说，我今天吧， 急匆匆赶到厂子里，就是因为厂子里出大事儿。 我就知道， 当初跟我一起合伙办厂的那个张慧，她真行，她一声招呼都不打，知道吗？她几乎拿走了我所有的资金。问题的关键是，还有几天就要到了交货的日期，可我们还有很多原材料没有买，现在厂里的账上仅仅只剩下了500块钱。女生，给我3个月时间，等资金周转开了，一切都会好起来。你要相信我的话，真的，我这个时候我特别需要你的理解和帮助。别这样，你听我说啊，我今天赶回来吧，我还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咱们能不能将咱们家那枚钻戒把它？ 说什么呢？啊？ 钻戒？ 咱们家那枚钻戒？你疯了！你疯了！你过分了！你过分了！我跟你说，你赶紧辞掉你那个狗屁厂长啊！你看看你，为了你那个厂，这家里好不容易有那么点转机，这存折被你倒腾了精光，你现在要打咱们家那枚钻戒的主意啊！ 你能不能听我？ 你明明知道这枚钻戒是我送给你的结婚礼物，这是我爸留给 我 的唯一纪念。哎，你可以不珍惜我们之间的感情，你还得为老人想一想。 你听我说，能不能听我说？ 别说了，你。我问你，这个家你还要不要？我问你，这个家你还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这个家了？你。我这过的什么日子？我这叫。 春夏秋冬不仅仅是细腻的刻画人物的心态，相应的舞美灯光也是精致而独具匠心的。它强调四季的感觉要强化，要有明显的标志，鲜明地传递给观众。比如冬天要下雪，春天要爬藤，夏天要下雨，秋季要落叶，要让观众感受到四季，感受到随着季节的变换，人物心理以及家庭的变化。剧中的冷永生与肖艳华也不是简单化、脸谱化的，他们都有自己的价值观，有自己的优点，但也有自身很大的弱点。 冷先生来了，那快请他进来。 冷先生请。 张太太，你好。 你好，你看，张先生都过世3个多月了，干嘛还叫我张太太？你可以叫我艳华，或者就干脆叫我的外号“开心果”嘛。快来快来，快进来坐。 要啊，你看我给张先生开车开了1年多了，还从来没进来过，比我想象的还要豪华，这得花多少钱？哎呀，这才是人过的日子啊。艳华，那个遗产的问题处理完了吗？ 处理完了，张先生国外的遗产给了他以前的太太和孩子们，国内的全部留给我了。 没想到解决得这么顺利。 是啊， 有时候这个遗产的问题那很麻烦的。 是算顺利的。 哦，对了，你找我有什么事？ 我是在想啊，你以后再也不用当司机了。 哦，这个我已经想到了，这是车钥匙，这是公司的手机。 你怎么想到要走呢？是我对你不好吗？ 不不，你对我挺好。说实话，艳华，我非常感谢你对我、对我们全家的帮助。 哎呀，其实我是想把你留下来，而且我还为你准备了一整套方案。 一整套方案？ 对呀，我们要把公司继续办下去，而且还要把它办大、办好。我当董事长，你当 总经理。 对呀。 这，艳华，你看我行吗？ 我都想好了，如果你愿意留下来，这是最佳的方案。老板的关系你又熟，而且你又是我的老同学，我最放心了。 可是我， 你的能力我是了解的，我对你有信心。你看，西岛集团和伟清公司这2家的业务都等着人去谈，你跟老板1年多，对这2家应该都很熟吧？ 熟倒是熟了， 那就好办了。 可我总觉得 不要再犹豫了，车钥匙接着。 这， 这车归你了，从现在起你就是总经理了。 不不，叶妈，这总经理的担子那实在是太重了。 永生啊，其实人的一生很难得遇上几次像这样的机遇，如果你错过这次机遇，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叶妈，你真的认为我行吗？ 那当然了，十七年前我就看准了你，那个时候你是那样的有朝气，而且是敢做敢当。 谢谢，谢谢你对我的信任，谢谢你给了我一个这么好的机遇。 那 叶华，你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让你满意。 好，这就对了。来，为了我们公司的明天，干杯。 我想给我一个支点，我也能撬动地球。 哎呀，真好啊！我又见到了十七年前那个充满了活力、有信心的冷永生。 谢谢， 永生啊！ 哎， 你还记得十七年前的那个中秋之夜吗？ 怎么不记得？那天晚上好像月色特别美。 我约你到中山公园的小河边去赏月。那年我才十九岁，一个十九岁的女孩子单独约一个男生到公园去，在那个封闭的年代，我还算是很勇敢的吧。 那当然。哎呀，随着时间的流逝，那次约会的情景好像越来越清晰了。 不，对我来说不只是清晰，而是刻骨铭心。我忘不了当时你是我心中的白马王子，人长得又帅又机灵。我为了能听你一首小号，我走了十几里地到我的姑姑家借一把老式的小号，我把小号紧紧地揣在怀里到小河边去等你。我记得那会儿你说你想当个音乐家，可是没钱深造。我说等我将来要是有了钱，我一定会支持你。那天你吹的那首曲子我至今难忘，365里路呀，越过春夏秋冬，365里路呀，从少年到白头。 叶华，现在回想起来，那件事情是我对不起你。 我想不通的是，我觉得当时我们的感情发展得很好，可你为什么要把我们的事和班主任说？你明明知道当时学校严禁学生谈恋爱。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确实太单纯了。当时的学校团组织找我谈心，要我汇报思想。 那你就…… 我万万没有想到他们会对你…… 那次你对我的打击太大了，受了处分，第二年一毕业我只好去了深圳。 不过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倒是坏事变成了好事。 你别再戳我的心了，和一个比我大40岁的人生活了十几年，你也以为我过得很幸福？ 叶华，我知道你做出了很大牺牲，可是你知道吗，我们周围有多少人在羡慕你。就拿我来说，我过的日子要是能赶上你这一半，我就心满意足了。所以我觉得你这还算是公平。 是啊，我就像那首歌里唱的，我用青春赌明天。现在好了，老头走了，给我留下了一笔可观的遗产，我现在可以再来追求过去我失去现在我想要的一切。 叶华，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去了。 永生，你就真的不想听听压在我心头十几年想要对你说的话吗？过去我是曾经恨过你，我想把你忘掉，把你就忘得干干净净，可是我做不到。在我的心里，我爱你，我一直都爱你。 谢谢你，谢谢你对我的感情，但是现在不可能了。我有妻子有女儿，我们一起走过了风风雨雨十几年。再说 腊梅伴随我这么多年也不容易，作为丈夫，作为父亲，我总觉得有愧于他们，我不想伤害他们。 我想知道你有没有爱过我。 过去爱过。 那你现在呢？ 我觉得我现在对他们负有责任，知道吗？ 可是责任是什么？难道不是让对方过上好日子吗？我可以替你给他们50万、100万，你也可以拥有你这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在冠宇东亚集团总经理的头衔，我们这样做有什么不好？ 可是腊梅她是不会接受这样的现实的。 可是有时候现实是任何人都无法抗拒的。这样做不仅可以弥补我人生的缺憾，也可以使你埋没多年的才华得以展示。腊梅姐呢，她再也不用过得那么辛苦。你的女儿小梅，我们把她送到国外去，她可以接受良好的教育。 允生啊，我觉得这事儿不只是两全其美，而是四全其美的事儿啊。 我现在脑子有点乱，我还是先回去，我先回去。 哎，允生，如果你真的要走，请你带走我为你准备的一份礼物。 17年前。我有一个心愿，我想替你买一把新的小号。这份迟到的礼物，希望你能把它收下。 永生，你不想试试这把进口小号的音质吗？ 行，我试试。 那你就吹一曲吧，我好想听。 剧中的小梅虽然台词不多，却是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她用孩子的目光来看世界。曾经有位名人说过，当孩子读懂了父母，也就成长了。小梅因为父亲有了第三者离开了家庭，她曾经那样的伤心，那么的痛苦。她说，一辈子也不认自己的父亲，一辈子也不能够原谅爸爸。然而在片尾，分开了几年的父女又相见了，小梅含泪叫了声爸爸。其实她懂得大人的世界，很多是无法用1+1=2的标准来衡量的。她毕竟长大了。 我是武汉话剧院的，叫郑亚金，今年20岁。我是从那个武汉市艺术学校毕业的，也是学了4年表演。拿到这个剧本以后呢，因为我挺喜欢这个角色的，我觉得我在院里是演小孩的，也觉得特别适合我，特别贴近我。然后当时看了这个剧本以后，就是脑子里头就浮现出了这个孩子这个样子。然后呢，通过导演啊，还有那三位老师，就是演那个三个角色的，然后给了我很大的帮助。然后因为我是年最小的一波的演员，我觉得吧，他是一个下岗题材的。然后这个小孩呢，他非常懂事儿，他一个是懂事儿，一个也有小孩子那种天真的一面。因为爸爸妈妈下岗了，他必须面对的是这个家庭，就是承受很大的那种压力啊，跟一般的孩子不一样。就是孩子 应该是从小是很幸福啊，很那个的。然后呢，现在突然爸爸妈妈下岗了，他的生活也从此以后改变了，必须要面对就是特别艰苦的生活，可以说是他就从那个不懂事儿开始慢慢得到成熟。最后呢，就是正好爸爸妈妈就离婚那场戏，他完全没有想到的。从此以后，这个孩子有一段这个他的心灵就扭曲了，他觉得哎呀，怎么会这个样子？阿姨，我是那么喜欢的一个阿姨，然后爸爸，我是那么崇拜的一个爸爸，现在居然就是不跟妈妈离婚了，然后特别恨爸爸当时。然后我演这场戏的时候，因为我这个人怎么说呢，自己很爱哭，然后导演他并没有说就是提示你非得这个时候哭，然后到最后排练自己不自然的就感觉就流眼泪了，你知道吗？后来导演说哎挺不错的，然后后来就演了演了，演多了眼泪也流多了。反正怎么说呢，因为这是个激情戏嘛，就孩子很挑这个戏的戏份，所以我觉得我也特别占优势。再一个我就觉得这个戏特别适合就是普通老百姓，贴近他们的生活。我也希望那些下岗的那些爸爸妈妈能来看我们这个戏。 来，小梅 啊， 你长大了以后不仅要学会照顾好自己，还要学会照顾好你妈妈，知道吗？ 知道啦，你不在家的时候啊都是我在照顾妈妈的。 对，这就对了。再就是爸爸以前对你不好的地方你可千万别记恨在心里啊。爸爸不管走到哪儿心里总会想着你，你永远是爸爸的好女儿。 爸爸， 哎，我回来了。 哦，你长大了。 快来看 亲家，妈妈回来了。 哎， 妈妈，你知道吗？你上报了。 真的 啊？ 那没什么，瞧瞧 电脑， 奔腾二代。 啊，妈妈你真好。 还有一件马上送到家来，高兴了。 高兴高兴高兴极了。爸爸你快来看哪，是电脑了。妈妈，这是给我买的对吗？ 你说说呢，不是给你买是给谁买的？小梅呀，妈妈今天特别的开心。 我也是， 虽然这是一份迟到的礼物，但是妈今天终于还上了这个心愿，算是妈妈送你的生日礼物，怎么样？ 非常非常喜欢。 去吧。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啊？ 没有。 妈妈，你瞧，这是你以前得的三八红旗手的奖状，你把它给撕坏了，我又把它粘好了。 谢谢。 不用谢，我还要送给我们大家一件礼物呢。 你瞧，干嘛？瞧瞧瞧，还有呢。 啊， 快看！ 哦， 我小时候的合家欢。 哎呦我天哪，你的主意呀、啊！ 哎呀，是爸爸免费帮我放大的。 好极了，好极了。 不要， 爸爸妈妈，谢谢这个礼物。永生记不记得这张照片啊？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第一次当三八红旗手的时候，咱们全家照的。你瞧那个时候咱们家三口笑多开心，是不是？ 爸爸， 丑八怪。 爸爸， 你瞧啊。 爸爸， 我跟小梅把电脑搬到阁楼上去。 妈妈，我上去了啊。 去吧。 哦，妈妈，今天 我们全家到金华饭店去给我女儿过生日，怎么样？ 到金华饭店去。 座妈订好了，我来掏钱。 谢谢妈妈。 别客气。 爸爸， 到时间我叫你啊。哦，对了，永生啊，下来一趟，瞧我给你买了什么。 嗨，又不是我过生日，给我买什么衣服？ 你瞧啊，下岗以后吧，咱们家没有多余的钱给你买什么，我办工厂呢，也没有时间好好关心你，我今天就是想给你买件礼物，猜我怎么想？巴结你呗。嘿，哎，挺好。 又是降价处理的， 这勤俭持家也不是什么坏事。再说了，这件衣服那是精品店买的，200多块，别小瞧了。 200多块买精品，这也只能在家里打粗穿一穿。腊梅啊， 说， 这些年你跟着我过得也够辛苦的。 嗨，现在过日子哪有不辛苦的呢？ 不，我是说我们两个都一心扑在外边，孩子没人管。这家呢也不像个家了。 那你的意思咱们俩都在家待着？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个活法。 换个活法？换个什么活法？麻将搓搓，小姐摸摸呀。 我是觉得你跟小梅应该有更多的钱，知道吗？ 又是钱，钱这玩意儿怎么说呢？那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没有不行的，多了也没用。瞧这社会上，多少人是被钱害了的？有钱的男人呢，花天酒地的；那钱多的发愁的女人，净想些歪门邪道。 永生，今天心里是不是特别烦？ 对，我心里特别烦，我心里非常烦。 说说烦什么？ 我烦我自己，烦我无能，烦我没出息，烦我一个堂堂的男人让自己的妻子和女儿过得这么辛苦。 想听我说吗？我很知足，真的。辛苦是辛苦了点，但是我觉得我们过得非常的充实。瞧我们的家里，不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吗？ 可是我告诉你，有一本书上说，一个40岁的男人如果还没有一笔财富，就注定他这辈子是失败的。 那一定是从哪个外国人的废纸篓里捡来的理论。 可我信这个理论。 你信也罢，不信也罢喽。我们的国家是个发展中国家，如果想求得发展，必须先得付出。 行了行行行，我讨厌人给我上课。付出付出，我们这一代人付出的还少啊！出生长身体的时候遇上自然灾害，学习文化的时候遇上停课闹革命，结婚的时候没票子没房子，现如今35岁以上下岗，我们是首当其冲；45岁内退吧，我们还差好几年。悲哀，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哀。 喏，你现在毕竟不是当上总经理了吗？ 那只是个高级打工仔，老板要炒我的鱿鱼分分钟，你知道吗？你不当人破厂长吗？你付出的还少，你得到什么回报啊？你 话别这么说。 不管怎么说，拉梅，我是这么考虑的，我们这一代人是已经下课了，我们的孩子念完高中以后应该接着念大学，念完大学到国外去留学，只有这样才算尽到我们做父母的责任。 这样当然好，但是我认为孩子的将来主要靠他自己。 问题是你只能够有钱你才可以心想事成，知道吗？ 有钱你到底想说些什么？我搞不懂。 我想摆脱，彻底摆脱，我要寻求一种新的生活。 你指的新生活是什么样的呢？ 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分手。 你别吓唬我，我告诉你，今后不许开这种玩笑。 我不是开玩笑，我说的是真话。其实我也不愿意这样，可是现在有个非常好的机遇，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一个可以改变我们一家三口人命运的机遇。 带给我们这个机遇的人是萧艳华吧？ 是，艳华说了，她准备给你和小梅一大笔钱，这是离婚协议书，我没有写内容，我只签了名，你可以在上面提出任何条件，我都答应你。我今天就是想和你商量商量。 请你别碰我，今天回家就是想跟我商量。想商量什么？是不是想商量你我之间来做一笔交易？ 对不起，我想我不该在这个时候闯进来。可是我在家里，我再三考虑，我觉得我应该来，应该来和腊梅姐当面谈一谈。腊梅姐，我知道我很对不起你，是我的错，完全都怪我，是我主动找的永生，你要怪你就怪我，你千万不要责备永生。其实永生是爱你和小梅的， 是吗？ 可是作为一个男人，他有他自己的苦恼，他常常为不能使你们过上更好的日子而自责。而我呢，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你知道我是生活在一个感情的沙漠里，孤独和寂寞，所以我来请求你的原谅，请你能够原谅我，原谅永生，原谅我的。 别说了好吗？我这个人的一生啊，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办工厂的时候吧，我的资金几乎被我的合伙人全部骗走了，家庭，我最亲近的人，我的丈夫也要离开我，而且是跟我最要好的女朋友。我现在我对你们我只有一个依据。 亲求。你说，杨华，我求你今天这件事无论如何不要告诉小梅。今天是我女儿15周岁的生日，我本打算一家三口开开心心的去吃顿团圆饭，这是我们家第一次到饭店吃饭，可是现在看来也不成了，在家随便对付吃点什么。请你留下来别走，我们必定同学一场，这是我们家最后的晚餐，你坐，我去吃饭。 艳华，我现在心情很矛盾。 你又后悔了？那我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我是一定要把他生下来的。腊梅姐，我知道我这件事做得很自私，可是事到如今，我想我们能不能现实一点？有一点我和你是共同的，就是我们都希望小梅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我这儿有2张支票，这张60万的是给你的，这张40万的是给小梅的。 你们已经侮辱了我，我不愿意第二次再受你们的侮辱。我告诉你，艳华，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任何东西都可以用钱买得到。 我谢谢你们，给我过了一个多么好的生日。15岁的生日礼物，会让我记住一辈子的。肖阿姨，我一直非常喜欢你，可我今天才知道，原来你是这么坏。 小梅， 你在我面前一直是很威严的，你口口声声教育我，让我念好书，将来挣大钱。如果将来挣了钱，会是这样的结果，我宁愿一辈子过苦日子。 小梅，爸爸可是为你好， 你走开， 爸爸， 你走开，你已经不再是我爸爸了，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原谅你的，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们，我恨你们。 小梅，小梅，回来，小梅。 已经吸收了一大批下岗职工，妈妈的心血总算没有白费。今天为了帮助40岁以上下岗职工在就业难的问题，她又冒着大风雪再一次的赶往再就业服务中心。 又是一个飘雪的冬季，腊梅和小梅在打车的时候遇到了在风雪中艰难地踩着三轮的冷永生。 我想我这个人真正缺的不是钱，人啊，在哪儿跌倒在哪儿爬起来吧。所以我现在觉得心里好像比以前踏实一些，好像活得稍微实在点。我记得你说过这么一句话，老老实实挣钱，挺起腰杆做人。 女主人公在下岗的困惑 创业的艰难乃至家庭破裂的重重打击面前，表现出的不屈从命运的抗争和宽容他人的韧性，给人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养分和思想启迪。北京崇文区下岗明星在观看了这部剧之后，也哽咽地道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我是92年下岗的，但是在我下岗期间呢，就是我爱人和我父母相继去世什么的哈。我爱人呢得的是癌症，后来面临着我下岗以后呢，就等于是没有生活出路嘛。因为当时我在一家合资单位工作，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嘛，他肯定要淘汰人。就是在这种启发下，我自己还是坚持自己干，就是走出一条我自己的道路。他演的这个吧，就是比较接近于我。我呢，现在是被评为那个北京市那个在就业十大明星，但是我的命运呢，要比他还要坎坷。我现在因为面临着那个再就业吧，我已经是自己开了一个茶社。现在面临的是，因为我投资的比较多，跟着都借的钱，现在都面临着说要把我那药给拆了。我还在努力，因为我要是再下岗呢，我就一点出路都没有了。我看到这以后呢，我还是要自己呢，今后以后还要自己再干，还是要挺起来，坚持干一个。 一年有四季，人生同样也有着春夏秋冬，没有人的生活会永远是春天。磨难、艰辛、困惑必然会让幸福的人生罩上阴影。不过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像剧中李腊梅那样，即使在严酷的冬季都不气馁、不趴下、不失去自我，他就会迎来生命当中的又一个春天。因为命运永远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好朋友们，以上您听到的是为您介绍话剧《春夏秋冬》。这次节目呢，是由徐北薇为您编辑，小英主持的。谢谢朋友们的收听，再见。